这个我们的记者呢在北京市的不同地点啊一共体验了四次行程，其中包括两次快车和两次里程专车，发现新的深夜出行服务运行规则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的，这个深夜的出行也是变得了更加有保障，但是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根据公告呢，从9月15号起将按原计划恢复深夜出行的服务，同时呢将试行夜间运营的规则。试运营期间呢，快车包括优步和优享及专车司机在深夜期间，也就是夜间的23点到凌晨的5点、需要满足注册时间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1000单等条件才可以接单。也就是说这个夜间服务的司机对于他的这个安全指数的要求更高了， 对，更高了一点、这个不达到这个标准是不能在刚刚23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来接单的。滴滴方面也声称呢，在平台各项安全措施逐步落地以及深夜服务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啊，每百万订单车内冲突数由52.2单下降到44.7单。其中对于关注度颇高的深夜服务的司机呢，需要满足注册时间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1000单的条件，目前看来呢也的确做到了啊。这个比如对于关注度颇高的深夜服务的司机呢，需要满足注册时间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1000单的条件，目前看来呢也的确做到了啊。这个比如记者呢在这个晚上啊，从11点10分预约的从北京双井附近到朝阳公园附近的一辆车辆，尾号这个是什么什么的紫色马自达的优享快车啊，这个司机胡师傅呢，他的注册时间就是1013天，行程单数是4944单，行程信息呢会自动分享给紧急联系人。针对安全大整治期间滴滴方面推出的多项举措，记者呢也是一一进行了体验。 首先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滴滴推出的一键报警的功能。滴滴出行的这个 APP 的行程页面和安全中心的页面上呢，都可以找到这个一键报警的醒目的按钮。点击呼叫110之后呢，手机将自动拨打本地的110，而页面中呢也提供了车辆、司机信息以及当前所处的位置信息，方便呢与警方沟通。此外 APP 还提示说，在乘客报警之后呢，滴滴也将根据警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谎报警情将被依法追责，也被醒目的提醒了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玩这个安全中心一键报警的按钮， 不要去试一试看它好不好用啊，这个万一真的出事了，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其次呢，就是这个紧急联系人的功能，在预约车辆之前，滴滴出行的 APP 呢自动提示可以设置为紧急联系人。记者同时也是按照了提示添加了同事的姓名以及电话。据介绍呢，开启自动分享行程或者使用一键报警功能的时候，行程信息会通过短信自动分享给紧急联系人。经过实测呢，在记者出发之后，同事也是的确收到了包含车牌啊、司机的姓名啊以及行程地图的相关信息。 我觉得这次滴滴的第三个改变，我觉得还是饱受争议的。为什么呢？这一次呢，滴滴开启了行程的录音保护功能。司机胡师傅展示了司机的手机端 APP 上的录音安全保护界面，界面显示呢，录音正在实时上传到滴滴平台，可以作为申诉差评和投诉的依据。那公开报道显示呢，从9月8号滴滴试运行全程录音以来，目前录音功能已经覆盖全部订单的 78.9%。 其实针对这个在司机端的那边的录音这个功能啊，从最开始的顺风车到现在改革之后的快车以及它其他的专车乱七八糟的这种车辆，把录音功能加到了司机以及乘客当中，确实会对安全有一点的保障， 一点的保障。但是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争议呢？大家觉得我们在这个车的空间里聊天的内容，包括我打电话的内容，其实是隐私， 对吧？ 如果你把这个全程录下来了，比如说我在乘滴滴的时候打电话，有一些商业机密，对吧？ 对呀， 你帮我泄露出去了，那这个隐私的泄露的责任，对谁来承担呢？对吧？ 对，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饱受争议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很质疑，就是在这个后台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在实时的监听这么多辆车里的录音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量啊，所以我不知道滴滴的后台是怎么处理这些录音的。 对，包括它所有要涉及到的科技方面的内容啊，这个会不会当我说到哪些话就自动提示司机怎么怎么样，或者提示乘客怎么怎么样、啊、 对，设关键词， 对 吗？对 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嗯， 包括 但是关键词会有失误，对吧？ 对， 因为我们会开玩笑，语言的这个可伸展性是很强的， 太大了。 是的， 对，而且这一方面对于乘客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没有想过对于司机来说也是一种隐私的侵犯？ 对于司机来说， 对， 司机有一种24小时受到监控的感觉。 对啊， 家里装了一个录音机。 录音机， 对， 对吧？ 总之，我觉得这个保护是一个双刃剑。 嗯、 有的时候过于保护，大家就觉得哎，我的隐私受到了威胁、 嗯。 但是如果过于保护你的隐私，可能安全的隐患又没有办法去解决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如何乘专车、如何乘快车的这个安全的保护，可能还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去试错、 嗯、 去试验的这样的过程。 嗯、对。应该长期在实践当中去研究一下这个到底需不需要这些过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条消息啊，说这个里程专车的司机信息难核实。根据记者的体验呢，滴滴快车在接单之后可以在司机的详细页面看到司机的注册时间以及接单数量，均符合了深夜出行规则的要求。但是里程专车方面，乘客端的 APP 呢仍然找不到司机的注册时间以及接单数量，只能向司机进行口头核实。 口头核实，另外呢，还说最近的这个考核，对吧？ 对， 大家这个饱受争议，说这个注册时间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1000单的条件呢，应该说可以说过滤掉一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司机， 嗯， 但是总数呢，也就占到10%到20%左右。 对啊， 如果司机真想使坏，光靠这些远远不够。 嗯，对，当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外地车牌，然后注册快车，后来被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儿。 嗯， 然后当时也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个找到内部的人员呢，只需简单的一个更改就能做到这些。哎呀，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啊。再接下来说，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司机安全知识考核啊，这个我还真的做了一遍。 是吗？ 对。 为什么你打算当滴滴司机？ 没有，之前只是为了测试一下。 嗯， 顺风车整改之前， 嗯， 就是在第一次事故之后，然后顺风车进行整改，然后上线了一个，不是有一个刷脸的系统吗？ 刷脸的系统， 对，那个刷脸的系统之后，它还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嗯， 那个测试真的是，如果你识字的话，基本上都能过。 哦，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一个考试了。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通过考试去测试人性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用考试来衡量一个人的人品或者是道德素质。 对，我觉得考试最多只能测试出智商还有你的知识水平。 对，对，我们来说说这条消息吧。这个安全知识考核2岁小孩都能通过。总体来说呢，新的深夜出行服务运营规则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的，在深夜的出行呢变得更加有保障，但与此同时呢，也是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啊，有这个司机师傅就表示了，从9月13号开始，滴滴方面呢在全平台开启了安全培训计划，司机端强化安全提示，并且每日出车前呢进行安全知识考核。 嗯， 是每日出车前进行安全知识考核，司机通过后 有这么多不同的考卷吗？ 也有可能，会不会是每天的题都是一样的？ 然后也有记者采访到了一个司机严师傅哈，他就表示说，这个审核特别简单，2岁小孩都能过。那他的安全知识考试呢，就两个答案，一个是，一个是否，两个选项。比如说，你夜里开车允许你喝酒吗？那就两个选项，一个是允许，一个是不允许。这样简单的问题有糊弄的嫌疑哈。 王双姐，你夜里开车会喝酒吗？ 我夜里不开车。 真的看到这个问题不由得心里一惊。 不由得心里一惊。 对，其次啊，对于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司机师傅呢表示同样存在着缺陷，因为进行人脸识别的人呢可能不是司机本人。最后呢，也有司机师傅对于全程录音功能的隐私权问题提出了质疑。另据介绍啊，为保证北京出租汽车运营市场的平稳有序，近期呢北京市也开展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晚上11点之后将严查黑车、扰序及出租车拒载等违法行为，并激励出租车驾驶员夜间运营。 其实滴滴这次就是在两次比较重大的这个人身安全的事故之后呢，他们也是痛下决心要进行一个整改，但是呢他们在自身的这个通告中也说了，说保障司乘安全呢依旧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但经历过较多起的命案之后呢，滴滴或许再也没有试错的余地了，这也许就是滴滴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希望呢舆论容忍的限度能够倒逼滴滴从商业模式到运营机制上时刻紧逼，全力确保乘客的安全。而基础保障乘客出行权益的考虑呢，对出租车和黑车的治理也该走向深入。 嗯，对，其实说完这条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滴滴这个结束了深夜运营的那几天，这个大街上确实是出现了不少的黑车。 嗯，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反映哈，因为北京有一个地方呢叫三里屯儿，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夜生活夜生活非常火热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就是滴滴停运的那两天，就是深夜停运的两天，在北京三里屯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汽车站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枢纽，确实这个打车难的问题变得非常的严峻。 对， 所以大家也能够感觉到滴滴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这种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也是希望啊这个滴滴能够把这些安全的措施进一步能够保障乘客的安全，同时也能保障我们司机朋友们的安全。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啊，说的是滴滴的出行安全。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消息。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社会啊。 嗯。 昨天呢，在微博上有一张央视报道的新闻截图火了。 嗯。 这个当时的新闻评论啊，这个标题是真的不是拿到了。 真的不是拿到了，怎么回事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啊，这个长成这个样子。 嗯。在画面中呢，一名与会人员貌似拿着会议手册进行阅读，那网友呢就议论纷纷了，说有不少人讽刺这个与会的人士倒看如流。哎，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哈。 对，这个呢就是倒看如流哈。当时的这个微博的粉丝呢，网友朋友们啊，也是特别好玩。 嗯， 这个看到这位这个与会人士拿的这个参会资料之后啊，这个也是发表了好多的评论。 嗯， 但是其实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嗯， 这个会议呢是发生在9月16号晚上。 嗯， 这个央视的新闻官方微博呀也是发文澄清了，在这个9月12号到15号呢，也是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这一幕呢正是发生在此次的博览会上。 嗯， 但是呢事实并非像网友朋友们说的那样啊，这个央视新闻称为了方便阅读，一些国际会议的会议手册是中英文。新闻官方微博呀也是发文澄清了，在这个9月12号到15号呢，也是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这一幕呢正是发生在此次的博览会上。 嗯， 但是呢事实并非像网友朋友们说的那样啊，这个央视新闻称为了方便阅读，一些国际会议的会议手册是中英文正反面印刷装订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哈，就去妄加的评论，可能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调查，对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这次也是给大家这个我觉得又是上了一小课。 对，没错。而且我还想起了一句话，说这个别站在你的角度看我，你看不懂我。对吧？你 看 别人笑我太疯癫，对吧？ 我笑他人看不穿。 是的， 在记者拍照的角度，他确实就是拿到了，但是在与会人士的角度，他看的就是正面啊。 我觉得是这个材料的问题，这个材料应该把封面上也印上正反的中英文对照， 哎， 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了，对吗？ 对， 嗯， 哎，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直接就这样翻面，这边是英文，这边是中文。 对，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大家呢？对吧？ 对，也闹出了不小的乌龙啊。 嗯。不过我觉得这次乌龙出现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人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啊，要不然就是开小差，要不然就是呼呼大睡，要不然就是哎呀玩玩手机啊，对吧？这样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大家才会往这个方向去 想。 对， 这确实之前在某次大型会议上，这个网络直播也扫到了一个镜头，然后当时那个与会人员正在酣睡当中。OK， 说完了这条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消息啊。 嗯， 说一件大家这个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根本玩不起的事儿。 嗯，昨天这件事情也是被刷屏了，就是 SpaceX 签下全球首单私人环月之旅，这是我们在科幻的著作中应该说想象了很多年的。 对，你想想这个马上快十一假期了， 嗯， 然后拉着3-5个小伙伴，今年十一去哪儿玩啊？啊， 月球上溜达去。 我去火星，我去金星。啊，你们都不行，我去太阳上玩。哎呀，这个科幻巨制当中的事儿呢，终于要变成了现实啊。 嗯，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呢，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他们已经签下了全球首单环月旅行的合同，将帮助一名私人游客实现乘火箭绕月球飞行的梦想。他们呢，也将会用这个猎鹰重型火箭将这名游客带入到太空当中，完成太空之旅。 然而关于这名游客的神秘的身份及其他的细节呢，将在当地时间的17号公布。该公司呢还在官网上表示说，截至目前只有24个人有机会能近距离的目睹月球的风貌。那这次的飞行计划呢，将是自1972年阿波罗登月以来人类再度靠近月球。去年呢 SpaceX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就曾经说过，将在2018年底让2名付费乘客乘坐火箭实现绕月飞行。 我的天哪， Elon Musk 是我的男神。 嗯，确实， 在智商方面， 对， 在商业模式方面， 在商业模式方面， 在商业模式方面， 对，确实他的那种商业模式确实太前卫了，有一 点就感觉没有他做不成的事儿。 嗯， 就 Elon Musk 也是特斯拉的老板， 对， 然后也在研究这种私人的载人环月和太空的旅行， 对， 而且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 包括回收火箭， 包括他去年在纽约的这个地下挖隧道，因为他在这个大街上堵车被堵得太严重了，他说 对 不行，堵车堵成这个样子，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挖隧道然后让汽车在地下走。 对，这也是怎么说呢，会不会是穿越回来的 穿越回来的 反正啊，这条消息一经爆出啊，这个网上的评论呢基本上都是趋于一致的。 嗯， 啊，这个有钱人的世界现在根本都不是想不懂了， 是的， 是 连看都看不懂， 接触不到了， 连想象都想象不到 想象都想象不到了啊。说完这条一段片花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好玩的消息，一会儿见。

刘海儿平， 刘海儿平， 就像我一样有刘海儿。 对。对，而且还有双卡双带的加持， 嗯， 双卡双带加刘海屏啊，大家注意一下。但是呢，在看完价格之后，相信不少的老用户啊，这个心里边都是一凉， 嗯， 还是继续使用自己的老 iPhone 吧。 就这次这个新的苹果发布了之后，我看大家做了很多这个图，对吧？ 嗯， 比如说一个新的 iPhone 手机等于多少个游戏机， 嗯， 等于多少箱可乐， 嗯， 啊，等于多少顿大餐， 嗯， 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些等价的交换。 但确实是这样的，哦，今年的这个 iPhone， 嗯， 我今天早上还刷微博看， 嗯， 会不会有一种这个在发布之后预定然后滞销的情况， 嗯， 会不会有这样，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会不会这样啊，还是看一看这个富人会比较多。 嗯，有人说等于多少个肾， 等于多少个肾，先算一算哈。对，这个虽然呢新的 iPhone 买不起啊，这确实价格太高了， 嗯， 但是呢这次苹果啊还是有良心的一次，并且没有彻底放弃老用户们，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老用户们没有被彻底放弃， 没有放弃我们这些根本就望尘莫及这个新款的人，然后呢给我们出了一版新的啊这个系统，对吧？ 嗯，对， 更新了一款。 对，这次的系统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了 iOS 的12，这次更新呢也能让大家的老手机，老的iPhone 手机啊焕发第二春。说在9月17号啊，苹果正式开启了 iOS 12的正式版的推送工作， 嗯， 而从这个最新的公布时间来看呢，国内用户收到更新的提示应该是今天凌晨的1点钟左右。 嗯， 在这个 iOS 12的升级当中呢，苹果最想要突出的重点就是相比于 iOS 11对于老机型的优化， 嗯， 具体来说就是打开 APP 的速度提高70%， 嗯， 而键盘输入文字的速度呢最高可以提升到50%。 那与之前的一些iPhone 5S、iPhone 6老设备升级 iOS 12后的感受是呢，流畅度真的相当的可以， 嗯， 比 iOS 11的时候真的好太多了，非常值得升级啊！这是现在已经升级了的用户们的一些切身的体会。 嗯， 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这个系统升级的几大特点。首先就是这个应用锁，那为了增强手机的隐私性 ，iOS 12后的感受是呢，流畅度真的相当的可以， 嗯， 比 iOS 11的时候真的好太多了。非常值得升级啊，这是现在已经升级了的用户们的一些切身的体会。 嗯， 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这个系统升级的几大特点。首先就是这个应用锁，那为了增强手机的隐私性， iOS 12呢会将 Face ID 用在应用锁上。应用锁呢是 iOS 去年新上线的功能，目前呢只能通过设置密码的方式保护应用的内容。在这个功能出现之前呢，有不少人在寻求好用的应用锁，大概鉴于呼声比较高啊，大概率是，所以呢这个 Face ID 呢也会应用于这项功能上，更方便用户呢这个防止大家乱玩啊，比如说熊孩子和肆无忌惮的翻相册， 嗯， 这个误把你的手机删除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删除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哎，对，这是第一个特点啊，叫做应用锁。第二个呢就是访客模式。刚刚说的这个 Face ID 和Touch ID 的区别在于，一部手机可以设置多人的手机指纹，却不能设置多人的面部识别。 嗯， 访客模式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在特殊情况下 iPhone 通过访客模式可以让其他的面孔解锁手机，手机的玩法呢也被释放了。 嗯，其实在那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看到大家就是在说，很多人其实都不用这个苹果手机。 嗯， 那在昨天呢我们跟大家就是聊了一个00后的消费调查报告， 哎， 发现这个00后用的这个手机很多都是 OPPO。 对对对， 还有小米， 小米。 刚刚我在平台上看到大家也有用小米的啊，有挺这个小米的，还有挺华为的，也有用 OPPO 的。 哎，对， 说明你们都很年轻哦。 哎，真的啊，昨天我们做的调查报告是 00后的消费调查习惯。 对，大家基本都用 OPPO、小米，还有很多的国产手机。 嗯， 其实 是的， 说真的啊， 嗯， 如果你让我选择苹果和国产手机，我可能会更钟情于现在的国产手机一点。 嗯， 因为 我觉得现在是国产手机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了。 对， 趁着这一轮新的 iPhone 这么贵，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真的，昨天在下节目电梯里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朋友也是做科技方面的，然后他就拿了这个 OPPO 最新款的那个手机， 嗯， 确实拍照特别的好看。 是吗？是吗？ 真的， 这个对女生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对，真的特别好看。 有人觉得 OPPO 是拍照最好看的吗？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觉得哪一款手机更适合现在的人使用。对，我们现在说的呢是这个， 我对手机没有其他要求，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拍照好看， 拍照好看是吧。对，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聊这个苹果的 iOS 12的系统啊，也是在今天早上凌晨一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国内的用户发布了升级的通知。咱们再接下来说一说这个 iOS 12的几大特点啊，说的主屏幕啊，令人惊讶的是呢，在这个概念图当中 iOS 12的应用只有图标，隐去了应用名称，通知方式呢也会相应的做出改变，在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儿，干净。 干净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现在在我们的手机的屏幕上，比如说微信对吧，下面会有微信两个字，微博下面有微博两个字，然后这次升级之后呢，这些字全都没有了，只剩下图标，有一种这个 iPhone 对自己进行了断舍离的感觉。就是越来越走这种科技的极简的风格，这个我是挺赞成的。 对，这个真的挺棒的。这个也是舍去了之前那些繁琐的步骤啊和那些没有用的字。再来说另外一个啊，音量调啊，除了控制面板上的音量调节呢， iOS 12还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来管理音量。屏幕顶端的音量调呢，不仅仅可以左右调节，还能显示音量百分比，苹果的小耳朵也是因此派上了用场。对于调节音量的人来说，这比侧边按钮的调节更加直接，也是一个额外的选择。 另外呢，这次的 iOS 12系统呢具备了睡前免打扰功能，叫 Don't Disturb。 该功能呢能够创建一个干净而比较空的通知屏幕，可以帮助用户在夜间轻松的入眠。 哇，这个真的特别好哎， 是吧？因为现在手机真的是我觉得影响睡眠的一大杀手。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还没醒，先摸手机， 先摸手机看 看 有没 有重 要通知。 对，如果你打开这个免打扰功能，就会把你的屏幕清得非常干净哈，让你有一种哎，什么都可以放下了，现在是睡觉的时间了。 对，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被领导开除了。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闹钟也没有响。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 iOS 12升级之后有一大特点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家长可以使用屏幕时间来查看孩子们如何使用设备，就是来管理孩子使用手机。就是防止这个孩子们玩游戏啊，过度啊。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子产品 都有 这 样 的 功能， 叫儿童锁吧，是不是？就是家长可以管控的。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苹果公司比较全面的一个考虑。 OK， 看完了科技方面的东西这个内容啊，我们再来说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啊，由中国男篮蓝队对战约旦队，比分呢是88-79，战胜了啊，非常厉害。OK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玩而且有趣的话题，也会带来我们最新推出的板块，叫做前月时评。 前月时评， 一会儿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前月时评。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只要你能等。 悲却悲伤万倍，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不会喝醉。 给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明天一定早去早睡。 哎呀呀，我的宝贝，可别憔悴，你这小小年纪减了什么肥。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真的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 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呢，青年说节目，你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会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嗯，对，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板块啊，叫做前月时评。为什么叫做前月时评呢？ 嗯， 啊，这个前月又是何许人也呢？ 嗯， 对， 前月其实是曾经我们在花椒上的一个网友， 嗯， 叫陌上花发。 嗯，陌上花发这个词好难发。 然后一直在跟我们互动。 嗯， 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他就在我们的对面。 这么演戏，你是认真的吗？说的好像你不知道一样。 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 啊，真的 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们都在很认真的跟那个花姐，我们还叫她花姐， 花姐是吧？ 跟花姐在互动。 啊、 后来发现花姐就是我们导播间的前月。 对，没错啊，嗯、这个前月视频呢也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啊给我们写的一些简单的评论 随笔 啊， 我觉得是随笔。 嗯，对，也非常的棒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条叫做“当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些什么呢？” 嗯。 嗯，先来说啊，这个说有一个稍稍有一点负能量的说法，叫做所谓旅游就是从一个我自己活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活腻的地方。 嗯， 对于诗和远方的向往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不安于所处的境地，要找一个新的地方，于是经常有人被那句话触动，世界很大、嗯、我要去看看， 我要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大家旅游的初心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嗯、 一方面是向往远方，一方面是厌倦了眼前，对吧、 嗯、 但是今天呢这个钱月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哈，我觉得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剑走偏锋、 嗯、 给我们重新拆解了旅行这件事情它真正的一个意义啊。 对，没错啊。 嗯，说实际上呢你的心很小，再远的地方也是囚牢，就像尼采说的，我们每个人呢都生活在自己的囚牢，围墙是自己的眼光尽头，那物理上的位移不是旅行而是旅游，心驰神往，心悟八极才是真正的放飞。 要放飞自我了。 嗯， 进一步说呢，真正的心无八极的人呢，根本不用旅游。丰子恺呢，曾经画过一幅漫画啊，叫做《门前一洼水，我坐五湖观》啊，一个人呢，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小水坑旁边，欣赏着自家的小院以及这个远山，这种怡然自得呢，是不是和这种花巨资畅游大溪地是一样的呢？啊，《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在书中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时候也写到啊，夏天的蚊子多，他在蚊帐里边点上一盘蚊香，然后破洞中飞来一只蚊子，他观察看蚊子在袅袅青烟中飞舞，这种景象呢竟然让他想象到了仙鹤在祥云中漫舞的场景。 其实我觉得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一颗很自由的心， 对， 那你无论在哪里其实都能够感受到像旅游一样的自由的心情。 对， 如果你的心里其实承担着非常多的压力包括心里系着很多的事情， 到哪里都是这样的， 对，到哪里你还是觉得不自由，对吧？ 嗯，对。而且啊，这篇短评从最开始我们的利益和角度上来说，就是在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活得烦了， 嗯， 去另外其他人活得烦的地方， 是， 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不让去旅游啊，或者说不建议去旅游啊， 嗯， 啊，当然你看刚刚丰子恺的那幅画啊，和这个沈复的《浮生六记》啊，里面都说了，拥有这个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对， 哪里都是美，哪里都是旅游的景色。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说国外的一个摄影师呢，有一天看到家门口的下水井盖处有一个污迹，和井盖上的两个小眼儿组成了一个笑脸，他就瞬间受到了启发，决定拍摄身边的这种笑脸。那他呢就开始用这种发现的眼睛去看世界，比如说几片云组成的笑脸，墙上的小坑组成的笑脸，树木的影子组成的笑脸，衣服花纹组成的笑脸，最终呢他是拍摄了非常非常多这样大自然给我们馈赠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呢真的是很悠闲，而且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很多身边的小快乐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旅行。 对，没错啊，现代人呢似乎由于通讯和交通的快捷便利啊，很容易抵达远方，看见最美的诗篇，反而对眼前的情景呢失去了最美好的想象能力。也由于太急于积累财富，精进艺技啊，这个忘记了从书中积累审美的武器，生活品质呢看似很高，但实际却像这个猪八戒尝人参果一般。在埃菲尔铁塔下蹲着抽烟头，在卢浮宫只知道和蒙娜丽莎合影的这种人。 嗯，就是我们说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到家什么也不知道。 对，有人啊，这个面对远方的沙漠，只能说嘿，这沙漠真大呀。 嗯，却不知道呢，吟诵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嗯，当这个， 确实有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积累不够的时候， 对， 我们的感叹词都是一样的。 对， 哇，真好吃， 真好看， 超好看， 特别好玩， 好美。 突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形容词了呢。 说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对，可能就是我啊。这个，当有人这个品名之后呢，津津乐道茶的产地、工艺、采摘时节等等，你却只能说一句真好喝呀。这个不觉得少点什么吗？花那么多钱去远方品的好茶，是不是就赔了呢？因为这个体验呢，体验不到价值，也就影响到了本来可以提高的生活品质。 嗯。前月视频想告诉我们呢，生活品质好不好真的和远方没什么关系，你得到的体验才是决定自己生活品质的关键。记住，门前一洼水，我坐五湖观。哎呀，突然觉得好有意境啊。 嗯，突然一下子这个美， 谁给我端一洼水来？ 一洼水 不是一碗水， 给你端一洼水来。你是想让我在直播间给你挖一滩湖吗？ 总之啊，这个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推出这么样一个小环节，叫做前月时评。当然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各位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小随笔小心得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青年说频道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并且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这些小心得啦。OK 啊，看看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8:52。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话题啊。 嗯。 也是 有没有哪些标语让你觉得好雷啊？ 对，也是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真的。 嗯。 我昨天看到这条推送的时候，我真的震惊到了。嗯、我发现 震惊到了。 之前确实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些大街上的标语。 是吗？ 对。 嗯。 然后昨天看到 之后，其实我觉得每一年最会引发我们关注这个标语的时刻就是那个3月7号女生节那天 啊， 然后比如说清华北大的校园里边，男生都会挂出这样的标语，对对对，然后男生会挂出这样的标语，还有就是有时候在高考之后， 嗯， 或者是高考之前啊，这个学弟学妹们为了鼓励今年要参加高考的这个学姐和师兄，会挂一些很有意思的标语， 嗯、 很巧妙的这样的标语、 哎。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其实是这个。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参加高考那年， 嗯、 大家的标语还是正常的， 是吧？ 对、 嗯。 然后当我参加完高考之后，大家的标语都不正常了， 就不正常了。 对，也不能说不正常嘛，就是 就变得很奇葩了， 更好玩一点了、 嗯。 对，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高手在民间文案呢也不例外啊，坐在精致写字楼里边憋出来的文案呢，美则美矣，则毫无灵魂。其实就像刚刚这个钱老师的时评啊所说的那样，一点都不接地气。反而呢，是在街边随处可见的标语横幅，竟然天生自带着一种一眼入魂的魔力。 嗯，给大家读一条哈，这个卖打底裤的啊，挂出这样一条标语说：“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美女，有一天她会穿着买来的七彩棉打底裤来找我。” 你确定她不会被热死吗？这前半句啊，把这个小仙女们捧的是云里雾里啊，后半句突然强行接了一波地气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吗？啊，再来，分享分享下边这一条啊， 嗯， 这个叫做 有一个标语是这么写的，说， 嗯， 本店距离百年老店，然后把百年老店放得特别大， 特别大，嗯、 说还有99年， 那 刚开一年， 刚开一年这店儿啊。好家伙，这百年老店啊，还有说的，感谢 CCTV 啊，这个某某电视台，这个某某节目啊，某某节目都没有人来采访，也是把这种电视台啊各种节目的标语打得特别大，然后 是的 都没来采访，一行小字儿啊。对，其实这样的标语呢，大家在这个现在的大街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了，真的是费尽了这些编辑文案人的心思啊，我觉得。 嗯 哎呀，还有一条啊，说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太多了，就全是套路了，都是各种各样的标语。 嗯，我觉得这个标语其实是我们城市建设和城市美化中的一个部分。 嗯， 不能够任由自己的心思来布局， 对， 还是得考虑我们整个这个城市还有环境的一个和谐度。 对，没错啊，这个大家在选择标语的同时啊，这当然这些话呢可能是说给这些文案来听的啊，大家在选择这些标语的时候呢，不能一味的追求去接地气，去一味的追求奇葩而选择奇葩的标语，这样反而不会让人家喜欢，会让人产生一种一点小厌恶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 OK， 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下半段即将开始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 稍后回来。 对，

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台湾的实习生小彤。我来到北京实习已经两个礼拜了，那最能认识这个城市的方式一定就是透过交通。到底一直住在一个小岛上面的孩子，来到这个这么大的城市要生活一个月，会不会迷失自我呢？那第一项我要体验的就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那现在我在我住宿的地方，要距离我最近的地铁站呢，有大概1公里的路程。这里的共享单车非常方便，所以我决定先来一台小黄，骑脚踏车到地铁站，比较不会累。啊，坏掉了。好吧，今天运气不太好。这个 APP 上面有一个可以报修的城市，我要马上告诉全世界这是一台坏车。在北京呢，总共有190万辆的共享单车，市占率最高的呢就是小黄跟小橘。那我自己试用过是比较喜欢 Mobike，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大陆的身份证的话呢，一开始注册这些共享单车都是比较麻烦的。那 Mobike 它可以免押金， OFO 的话需要支付99块的押金，然后最后再在里面一直消耗掉这样。哎，我看到一台小橘了。哎，好了，哎，现在早上6点多，人都非常少啊！哇，我很少在北京碰到人口密度如此之低的时刻。现在经过了公交站，有早餐店在摆卖，好香哦！因为在北京，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站，上面都会有一些乘务人员会帮忙协助乘客们上车，指引跟疏散人流的工作，这一点是台北没有的，我觉得蛮厉害的。到达了我的目的地，那非常方便，只要轻轻的就还好车了，1块钱还是相当划算的。其实呢，在台北也有破万辆的 Ubike， 但需要在固定的站点停车，参考像小黄车一样随借随停模式的 Obike， 规模也做不起来。而且台北的路比较窄，不像北京那样还有单车跟电动车的专道，共享单车真不愧是被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北京的日子还好吗？那体验完共享单车，我要再体验看看中国新四大发明的另外一项高铁。没想到用一个叫做携程的 APP， 简单几步就可以订到高铁票了，就算是港澳台居民的证件也可以直接订哦， 或者是到中道站取票。 你好，我想请问港澳台的是不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取，一定要去人工？ 嗯，若要机器二楼有专门的一台机器。 二楼的哪个方向？ 从这儿排队过了安检电梯上二楼。 好的，我那个票上面写什么检票口是23号，但就是这里只有1、2、3、4、5、6、7、8，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23号那个检票口是在二楼。 哦，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是快速进站，就是京津城际，它有一个专门的快速进站厅， 哦， 这就很快的就进去。 哦，好的。哦，好大哦，如果没有问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本来很怕北京南站跟台北车站一样很可怕，北车对我来说迷路率是200%，但一路上在北京人热心的帮助下，终于顺利坐上了高铁。 8:09，高铁已经非常准时的开出来了。 北京到天津的高铁超级快，超级，我只能用超级来形容，只需要半个小时。哎，台北跟台中的距离也是100多公里，但坐高铁要1个小时，而且超贵，要700块，700块台币相当于150块人民币，比天津去北京这样50块可以来天津3次了。平均这样除下来，在北京每公里的高铁只需要3毛钱，但在台湾每公里要1.3块，要算下来 CP 值很高。哎，车厢也很宽敞舒服。啊，我先睡个搞高好了。 下午6:20，正值下班的高峰期。还有一项体验想要试试看，在北京的下班高峰时间打车。滴滴打车显示从汇金东路到三元桥大概15分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司机承诺我5分钟后到达， 但他在北四环已经纹丝不动地塞了快20分钟， 被一台车逼了。 多希望他就是我的司机啊，但他不是。 哇，好多小蚊子。 哎，快要到了，快要到了，终于转过来了。 高德地图上面显示北三环上面是深红到不行，一条深红色，但只要从北三环转出去以后就变成绿色了。哇，这里看得到前面全部都是塞的耶。 我们马上下去。 好的。所以每天下班时间都是这样吗？ 差不多。 每一天 早晨也一样。应该我给你们停那点吗？你们应该就在这边上这块， 这样子就好了吗？那个它会自动已经转给你了是不是？ 你得应该是得付一下。 谢谢。 晚上的7:04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本来在滴滴打车上面写着15分钟的路程，我们最后走了将近40分钟，终于能够感受到帝都的交通压力啊。在北京出门，就算自己没有车，也可以骑共享单车、坐摩的，还有滴滴打车、公车、高铁、地铁。我答应大家，我会好好善用北京的各种交通工具，在未来的实习生活里面继续玩。下一期的台湾青年看北京又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呢？敬请期待咯。 只想在你左右，在你每个脆弱时候。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10啊，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我们今天青年说青年会客厅的板块。非常高兴迎来了两位新的啊这个青年代表， 新的青年代表啊。这个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非洲的那些事儿。为什么突然想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在北京呢也是刚刚结束了中非论坛， 是的， 特别大的项目啊。这个大家呢肯定也会对非洲那边的一些生活呀、一些习俗呀、美食呀、地理人文这些，我觉得应该会很感兴趣。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请到了我的大学老师。 哦，是吧，大佐的大学老师。 你可能不知道我坐在这儿心情有多忐忑。 原来是我搭档的大学老师，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的老师， 对， 若楠。欢迎若楠老师。 Hello， 大家好，大佐好，王爽好。 哇， 气质真的好出众哦。 对、这个若楠老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现在呢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啊斯瓦西里语的专业教师，同样的也是亚非语教研室的主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民间文学博士的候选人，同样也是中国非通用语言教学研究会的理事厉坤若楠。若楠老师， 大家好，大家叫我若楠老师就可以了。 欢迎若楠老师。 谢谢。 对，然后旁边的呢还有我们的若楠老师的现在的学生啊，江同学啊，欢迎。 大家好。 欢迎玉红。欢迎玉红。 突然看不到后面两个字了。 我听完介绍之后，我有一件特别想做的事情，我想听几句什么瓦里 斯瓦西里语。 对，斯瓦西里语可以吗？这个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跟大家说几句斯瓦西里语哈。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或者说是特别熟悉的一句。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动画片叫狮子王。对，里边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里边有一句叫哈库纳马塔塔。 我会说。 这个会说，这个大家基本上应该都听到过。 对，这句的意思是 no problem， 没有问题。 没问题， 对， 放着我来。 哈库纳马塔塔。对，还有我们就是平常打招呼问好，我们会说 mambo， 没有问题。 没问题， 对， 放着我来。 哈库纳马塔塔， 对、嗯，还有我们就是平常打招呼问好，嗯、我们会说 mambo， 然后回答 po 啊，就是你好吗？我很好。 mambo、嗯、 mambo mambo po 啊，对、嗯，还有就是说谢谢，我们说 asante， 跟一个人说谢谢 asante， 嗯， 跟很多人说谢谢，我们说 asanteni。 Asanteni， 对。另外呢，刚才说到狮子王哈，里边那个狮子不是叫辛巴吗？嗯，辛巴它本身就是斯瓦希里语的单词，嗯，它的意思就是狮子的意思。 啊，这本身的意思就是狮子。嗯、 对，就是斯语单词狮子的意思。 这只狮子叫狮子。 对的。 你翻译过来，这只狮子叫狮子。 小伙伴们都学了几句哈，哈库他们塔塔大家都会说。嗯、 还有一句，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嗯、就是我们非通用语专业的同学一入学以后，我们当时有七个专业嘛。嗯，斯瓦希里语、日语、葡萄牙语、普什图语、尼泊尔语、波斯语，还有这个孟加拉语。 好家伙！ 我们对七个专业的语种哈，我们一入学，我们就跟老师问一句话怎么说，嗯、然后我们学会了之后，我们都互相学。嗯、那句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爱你怎么说？ 我爱你。怎么说？ 为什么没想到？ 私语的我爱你是 Naku Panda。 Naku Panda。 对 ，Naku。 这不是有一首歌吗？ 是啊是啊 ，Beyond 那个乐队。 是吗？怎么唱？ 嗯 ，Armani 那首。 Naku Panda。 啊，节奏也很非洲，对吧 ？Armani。 对。 Naku Panda。Naku Panda。喂喂。 原来它是斯瓦希里语。 斯瓦希里语。 哦，这个我只知道它是非洲的一门语言，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斯瓦希里语。 是吧？这是 Beyond 当时去肯尼亚采风的时候，他们听到当地人说这句话。阿玛尼是和平的意思，它是一个反战歌曲嘛。就是我爱你和平。 我爱你和平。 对。 觉得这个斯瓦希里语挺萌的。 嗯， 就是 很萌， 说起来很多发音特别饱满，对，就是萌萌哒的感觉。 嗯嗯，也是 R A E O U 五个元音、嗯、 啊，都是一样的。 对，哇，好玩吧？ 对，真的，反正我觉得能够把一门语言学习好的，就除了中文之外，能把另外一门，就别说别的，能把英语学好的人，我都特别羡慕。 是的，很羡慕。 对，我是那个在传媒大学，除了教斯瓦希里语、嗯，有的时候还带这个大学外语的课嘛。嗯、当时呢，我就是教大佐大学外语的老师。 嗯，嗯对。然后 哇，若楠老师那就是英文、斯瓦希里语、中文， 对， 对吧？ 对。 好厉害， 对，还有其他的各种方言啊，东北话呀，上海话呀，开玩笑，开玩笑啊的、嗯。今天呢，请到两位来呢，也是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在非洲啊，这个比如说特定的一些地方啊，一些场景下，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非洲发生的那些中国的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青年书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上来先问问若楠老师啊、嗯，就是最近的一次去非洲是去哪个国家？然后主要是去做一些什么？ 嗯，我是去的坦桑尼亚。嗯，去年的时候呢，我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大学进行访学。嗯，是去年11月底过去的，然后今年8月底回来的，在那边待了9个月的时间。 刚刚回来。 对，刚刚回来。 9个月真的不短、啊。 9个月，对，回来还不到1个月呢。 可是若楠老师一点都没晒黑呀、啊， 是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跟我们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肯定。有很多朋友觉得去非洲就一定会晒黑， 难道不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去访学呢，主要是在这个学校里边， 啊、 对，以学习为主，在教室或者是在屋里边， 主要是 去搜集一些资料、嗯，对，但是也是要做一些这个田野调查、嗯，因为我在北大读这个东方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我的导师呢，陈岗龙教授就是跟我就达成一致了，因为我是斯瓦希里语出身的、嗯，所以呢，我就是研究这个非洲的民间文学，主要就是口头文学，嗯、比如说。 民间故事啊、嗯、还有史诗啊之类的。 好有意思啊。 对，所以我要去到这个乡下做一些田野调查、嗯、去收集他们的这些民间的口头传统。 嗯，跟大家 其他时间呢， 普及一下这个田野调查哈，它其实是社会学里的一种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嗯， 主要就是说你得和这些你要调查的人和社群生活在一起， 对， 然后记录他们的一些文化的往来，对吧、嗯、他们的一句语言的方式和他们的一些社交的方式，其实是很耗时间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调查方法、 嗯、 需要大量的记录资料，对不对？ 对，我在那边呢就是跟当地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就是搜集一些这个文本的资料、 嗯、 然后呢也稍微做了一些田野调查，比如说我到这个达利萨拉姆的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去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她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坦桑尼亚的国家电台就是坚持每周六都给当地的小孩子们讲故事，每周六讲半个小时，就坚持了十几年、 嗯、 然后她后来退休了，退休了自己在达市呢办了一个学校，从小学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 嗯、 我呢找到这个老奶奶，我拜访了她3次，就是每一次她都给我讲故事，而且呢还把她这个学校的小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模仿当时大家在这个厨房里边比如说一边做饭呢、啊、还有这个炊烟呢、啊、这个场景，对，然后呢也有一些跟小孩子们的互动还是特别好的，老奶奶也鼓励我就是继续做我这个研究，因为做这个研究的人还是很少的，他们当地很多的学者也都研究的比较少，所以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也深受老奶奶的鼓励。 嗯，一位90多岁八十多 70多岁嗯， 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一直在从事跟我们一样的电台的工作，每周六都在、嗯、这个话筒面前给小孩子们播音，然后真的确实这样的行为值得大家去学习，或者是说应该是值得推广一下的。 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啊，会觉得非洲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生活要稍微落后一些、 嗯、 所以可能越是这种幼教这种给小朋友们去讲故事这样的工作才显得异常的重要哈。 嗯， 刚刚若楠老师也说在非洲待了9个月的时间， 嗯， 能不能先说一说这9个月最明显的一些感觉，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的这个人民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都特别好奇。 嗯，坦桑尼亚的人呢对中国人还是很热情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会说斯瓦希里语、嗯、就是跟当地人我们都用斯语来交谈，对，他们会觉得诶你一个外国人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我们的语言，就是说明我们对他们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们对我们在心理上、 嗯、 距离上就产生了一个亲近感、 嗯、 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街边买东西我们用斯语来还价都会以很便宜很便宜的价钱卖给我们。 是吗？ 对，比如说到那边的游客哈，他们是会用这个美金来要价的， 嗯， 但是我们用私语一看，哎，我骗不了你，你懂，所以他们都用先。他们是会用这个美金来要价的， 嗯， 但是我们用私语一看，哎，我骗不了你，你懂，所以他们都用先令来跟我们要价， 嗯， 他们那边的比例大概是就是汇率哈，我们是这样算的，就是1000先令相当于人民币3块钱左右。 1000先令 相当于人民币3块钱。 哇天，那不是身上每天都揣着好几十万呢？ 差不多，对， 背一大包 是这样的， 一大包现金出去买。 那不敢，那不敢， 面值也会比较大，对吧？ 嗯、 面值也会比较大，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导致的。 是的，是的， 嗯， 面值最大的是10000先令， 嗯， 30块钱人民币。 那其实还好， 有5000的还好，有5000的，1000的还有硬币。 嗯， 那当地的物价怎么样？ 当地的物价不是很高，主要是看什么东西了。当地自己出产 的 东西还是便宜的。 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得首先保证生活呀，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怎么样？ 嗯、这个不便宜，因为当地、 啊、普通的生活用品不便宜。 对，在坦桑尼亚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业嘛， 制造业。 制造业，所以呢，比如说一般的这个生活用品，它是从肯尼亚或者是南非或者是中国进口的。 哦、 对，再加上这个关税啊、运费啊，要比我们中国卖的要便宜，要贵得多。对、 嗯， 就是肯定，我觉得现在要是比这个物质的丰盛程度啊，这个中国肯定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对， 想买什么都很方便， 都能买得到。 对， 但是当地呢，它自己出产的，比如说水果，还有坦桑尼亚靠近印度洋，它出产的一些海鲜，和我们中国比起来要便宜很多。 哇，那可以简单的说两样吗？就比如说对比一下，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水果或者是一种蔬菜秋葵吧。 啊， 秋葵我们在国内。 在国内可挺贵的 啊。很贵啊，一盘秋葵刺身大概人民币要二三十块钱吧。 嗯， 对，在坦桑尼亚呢几块钱，就不超过五块钱可以买一大堆。 一大堆秋葵。 对。还有那边的百香果啊，这个香蕉啊，芒果呀、啊，还有红毛丹啊，都很便宜，也很新鲜。再说海鲜，海鲜那边石斑鱼、鹦鹉鱼，还有龙虾。也都很新鲜， 我什么都不用管，我觉得我不用在意这个面值很大，或者说这个太晒之类的，我只要水果和海鲜两样，我就满足了，真的。 刚才你说到晒哈，其实我们可能印象中的非洲都是特别的炎热，暴热那种，但其实，比如说坦桑尼亚，因为我坦桑去过六次了，就是从2008年第一次带我的第一届学生去坦桑留学，一直到去年这次，有的时候。后是我自己去，就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过去搜集资料，就是六次去坦桑，我对坦桑的这个气候，包括它的自然环境，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天天都是蓝天白云，空气很清新，很干净，而且呢，最热的时候，比如说12月份、1月份、2月份，也就是30多度。就是我们这边最冷的时候是他们最热的时候，他们那边呢最好的季节是6、7、8月份，7、8月份就是我们这边暑假最热的时候，是他们那边最凉快的时候，平均温度也就是20度左右吧。 哇，那特别好，也是又找到一个避暑的圣地。 怪不得去年有报道说非洲小伙在北京中暑了。 是的，这是真事儿。 很多非洲人来北京会觉得北京好热，对吗？ 我们7、8月份的时候都说到非洲去避暑吧。都是这样， 到非洲去避暑。对，刚若南老师说完这个物价的问题啊，我突然想到，刚刚不是有网友问能去非洲投资做什么吗？ 对，有很多 找到方向了啊。 我刚才搜集了很多这个问题啊，有网友问说，如果去非洲能做一些什么样的生意啊？如果想投资的话，做一些什么方向的投资？ 比如东非那边，林业呀、农业呀、渔业呀，还有矿产资源等等，都是非常丰富的。 那这些我估计应该都是由国家管控的吧？ 对。 但要想自己做点小买卖的话，去这个淘两只龙虾回来，这也是可以的。 也有这个小伙伴问哈，说感觉上非洲是不是有很多干旱的天气，说这个雨水是不是比较少，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这个是要看地区的。北部撒哈拉沙漠地区还是很干旱的，但是在东非地区靠近印度洋呢，没有那么干旱。 草原还是挺丰盛的。 对，而且就是在每年的3、4、5这三个月，因为我对坦桑比较熟悉嘛，是坦桑的雨季，这个雨季啊几乎天天下雨，所以再加上坦桑它的这个基础设施道路建设不是特别的好，它的排水系统没有那么好，所以它接连下雨之后它会发洪水。对，那三个月我都没有敢出门。 在 非洲发洪水，你就想一想海鲜很多的地方， 对， 这个我觉得湿度应该是不低的， 不低不低。雨季的时候我看我的那个温湿度表，它是湿度能够达到80%多。 好家伙， 很潮湿， 养人的这地方。 那就不是养人了， 是 那是太湿了 吗？ 这是就需要排湿了。 烘干。 这和我们印象中的非洲太 不一 样了。 对， 真的不一样。你看我们想象的都是那种确实蓝天白云，这是一样的。 是。 然后特别高大的树，然后眼望就黄黄的，基本上都是。 黄黄的。 你从对 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 从飞机上往下看，这个非洲的大陆确实是这个颜色的，棕色的，棕黄色的。 对。 然 后这个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对，坦桑尼亚它的这个地貌还是很丰富的，它有这个塞伦盖蒂大草原，对吧？这是草原。另外呢，还有火山，恩戈伦戈罗是一个火山口。它还有这个树林。

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现在的环节呢是青年会客厅。 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广播的主持人是怎么工作的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是来到新浪一直播的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 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这个主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非洲的那些故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若楠老师，另外一位也是若楠老师的学生啊， 玉红， 欢迎两位。 谢谢大家好。 刚刚我们跟若楠老师聊了聊这个非洲的趣闻哈，是在坦桑尼亚。若楠老师在那里边待了挺久的时间， 九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想问问玉红哈，因为刚才我们在中间闲聊的时候也说，这个玉红是住在学校里， 对， 可能就跟学生更近距离的接触哈。说一说你的在非洲的体验呗。 像我们住宿的条件，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住在就是学校的宿舍里，那宿舍条件还是挺好的。像他那个一般就是两个人一间，然后我是跟我中国的同学一起住。那我们住的因为楼层比较高，然后那个学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像山上，所以说我们从阳台那边打开就一眼就可以望到就远方的那个印度洋，就环境是特别好的。然后学校吃的还是蛮多的，就是主要也是一些就是非洲当地比较传统的美食。那像非洲他们就比较喜欢吃米饭，然后配上一些烤肉啊，或者那个像鸡肉，他们那边很爱吃烤鸡。还有呢，还有一些传统美食，比如说像乌咖喱。 乌咖喱， 对，那个斯瓦希里语叫乌咖喱。那这个其实有的是用玉米的那种糊糊然后做成的那种小团子，就是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得就手把它钻成一个像团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不是印度人的吃法吗？ 对， 差不多，对，热带的国家都是这样子。 哦，就是那种类似于玉米糊，然后还有点像窝窝头之前的制造过程，是不是？ 对，就是很软很糯，但是成型的。吃的时候要用右手。右手。 为什么一定要用右手？ 因为他们都认为左手比较脏。要用右手来 抓着吃。这个和印度有 一 点像， 一样的， 对吧？ 一样的，对。 然后他们会就是吃那个的时候，他要沾着点那个肉汤，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拌点菜，然后这样手这样往里头送。就比较 不一样，但是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有没有这次是你第一年去那边留学吗？ 是的。 那有没有最开始去的时候感觉到不适应，或者是说我的天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上课就是去之前我们课堂上就已经会讲到一些关于非洲的习俗了，所以说其实感觉上还 是， 但是 讲到和真实的亲身经历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还有一点，但是怎么说，会觉得非洲会比想象中的还是要好一些。就是对，就可能就会觉得条件还是挺不错的。对， 就可能我们对于非洲的这种刻板印象会停留在过去，停留在过去，也会来自于一些电视片啊或者是电影，但其实那边也是会有现代化的很多的建筑，对吧？ 对， 和城市的景观。 可能以前对我们了解到的非洲就是充满战乱啊、疾病啊、贫穷啊，但其实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在东非的那几个国家还是不错的，像我们去的都是这个坦桑尼亚 的 经济中心，对，达 斯萨 拉 姆。 还是很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吧。 那还是挺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刚刚说那个玉米糊糊搓成团儿。 对，用手崴下来一点，然后捏，再用它蘸这个菜汤。那个菜汤呢，就是我看他们当地人有做的，比如说用那个苋菜，苋菜再加上油盐葱姜蒜，然后呢有的人还会加一点这个椰子肉。 椰子肉， 对， 椰肉， 椰肉，椰肉，就椰壳里边的那个里边那层 白白的那层肉，再加一点糖，那个椰肉加不加味道是不一样的，加上椰肉会更好吃。其实真正做好了这个五咖喱这个菜还是非常好吃的。 我现在刚刚在把刚刚若楠老师说的那几味调料就是想了一遍它的味道，加盐加葱这味儿就已经那样了，然后加椰肉稍稍有点甜，然后还要加点鸡肉是吧？ 不是， 不加鸡肉， 对，葱姜蒜， 还要加姜， 要 加蒜，然后还要加点蔬菜， 对， 哇，这个 咸菜， 对，其实感觉这个 大杂烩 的小伙伴的这个口味还是 挺重 的，就是喜欢这种比较刺激的味蕾的这种食物，对吧？ 它是也分人， 但是他们不怎么吃辣吗？ 他们会有一些放辣，但是没有那么辣。他们就那个管辣椒叫霹雳霹雳， 霹雳 霹 雳，好萌啊！总觉得这个瓦里西里鱼真的特别萌， 对，好可爱的， 可爱是吧？有很多叠音，比如说我们那些人称的代词，我是咪咪，来玉红来，你 微微， 他 爷爷， 我们 哇， 我们 CC 你们 妮妮， 他们 哇 要哇 哇， 不同的那个 咪咪。丫丫、悠悠、 爷 爷、 爷 爷、 微微、 微微、 妮妮、哇哦， 感觉像小猫小狗的名字， 很可爱。 哇，真的，哎，那最开始为什么要选择学习斯瓦希里语呢？ 因为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想选择语言嘛，然后一般想到选择大语种，可能很多人都会去选择，那选择这样一个小语言会觉得自己比较特别。然后因为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对非洲的文化没有很了解，但是我当时高中很喜欢学地理，然后呢非洲的那块地理我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说我就当时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想说学一学，然后到时候去那边看一看。 也觉得很有收获。 对，就是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一段成长经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民俗哈，和一些这个饮食和生活方面的其实也很想问问这个若楠老师，因为我们这个中非论坛也讨论就是中国和非洲的很多的合作，国家间的一些援助，我特别想知道在非洲什么样的工作算是好工作，然后那边的年轻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比如说他们也关注互联网吗？他们也喜欢看直播吗？他们也有微信吗？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非洲的年轻人，就我接触的坦桑尼亚的年轻人还是挺潮的，非洲的手机的普及率也是很高。 哪方面的潮？就真的像我们就是想象中的那种潮男？ 对啊，潮男。他们比如说说唱嘛，说唱就是很这个先进的了，因为说唱都是从这个非洲 这 边起 源， 对，源于非洲。还有呢，他们这个手机普及率很高，对，他们也是用这个社交的软件用的很多，但是他们用微信比较少，他们是用这个什么 WhatsApp 呀、Instagram 啊，就是这些。玉红跟当地的这个非洲的 小伙伴。 对，接触的比较多，你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就是会一般是用 WhatsApp 联系，就是彼此之间，然后会用，有的时候也会用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然后我是感觉就是非洲他们就是小伙伴们他们自己彼此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中国那个微信群里头，大家可能更多是 发红包啊， 然后通知事情啊，或者发一些什么推送啊，那像他们就是会一直在那里头聊天。然后我注意到一点，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有一个人过生日，然后他们是那个一个专业的那种年级群，会把那个群的群名改成那个人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到当天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在群里头祝那个同学生日快乐，就感觉他们还是很活跃的，然后也关系都特别亲密，就是从他们这样社交媒体中可以看得出来。 那你有没有被过生日？ 没有，我那个时候正好不是， 正好不在是吗？ 对， 好遗憾啊，我没有感受一下非洲小伙伴的热情哈。 嗯，不过就是留学的时候，他们也都很喜欢跟我们就是交流，很喜欢跟我们就是交朋友，去了解一些中国的东西。他们就特别喜欢让我们教他们中文。 嗯，哎，那其实说到这儿，若南老师，也去了非洲这么多次了，包括在坦桑尼亚，因为中国在坦桑尼亚有很多很多援助的项目。对于当地人来说，中国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他们就是跟中国人呢，就是不同嘛。他们有的是在这个中国的公司里边工作，也有中国人在当地的公司里边工作的，但是这样可能就是比较属于少数，主要还是中国人有一些，比如说央企啊、国企啊，还有一些大的私企，还有一些个人在那边做生意，这样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公司企业都有，而且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在那边的这个企业也会雇佣很多的当地人，比如说有做财务的，或者是有做这个法律顾问的，还有在项目上工作的都有，达士其他的省份，伊林盖呀、姆贝亚呀、莫安在阿鲁沙呀，很多很多，在桑岛也有，桑吉巴尔岛。 那是不是真的就像是网络上说的那样，除了巴铁之外，这也是一位坦铁？ 差不多。我们一般都说这个中坦友谊是从坦赞铁路开始说嘛。 对呀、 啊。坦赞铁路是这个老牌的中坦友谊的一个标志。后面中国其实也向坦桑尼亚援建了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最近的这个 12年 竣工，13年初竣工的这个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13年3月份这个习主席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他发表演讲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国家体育场，还有达里斯萨拉姆大学最新竣工的8月份刚竣工的这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很多道路，很多很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非洲当地就是那么受欢迎哈，大家的亲密度也那么高。刚刚也说到，就是非洲的小伙伴也会用手机。我知道一个消息，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直播上有关注一个挺火的一个在非洲做的直播哈，他就会拍那些小朋友然后拍那些非洲的小朋友是怎么生活的，有很多很多粉丝。然后我发现非洲当地的年轻人用的很多手机都是中国产的，比如说华为。 哎，这个我还真的只了解一点， 是吧？ 还真的是跟拍照有关。 对，就是很多手机呢是中国的牌子，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牌子，其他的牌子也都有。因为中国呢生产的手机还是比较便宜的，他们买东西其实看质量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不是很看质量，他们只要便宜就可以。另外就是性价比高的手机，比如说有的手机它的镜头呢自带这个美颜功能， 对， 所以他们自拍了以后，非洲人很爱自拍的， 能拍清， 对，能拍清，而且能把他们拍得很漂亮。这样的手机如果便宜的话，就非常受他们的欢迎。 哇，哎，说到这儿，我刚突然想到了啊，这个一说到非洲，肯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那届南非的世界杯，然后大家一块儿这个在世界杯上吹拉弹唱。对， 就是非洲人民对于音乐，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天赋的。而且我觉得是这种自带节奏感， 真的就是自带节奏感， 天生的。 无论这种鼓啊，这种手鼓，对吧？还有这个，比如说这种刚才说的这种 rap 这种节奏，对吧？他们其实都是， 对， 每个人都会。 所以在当地真的会。假如说我突然放起了一段音乐，大家就会随着音乐去跳舞吗？ 手舞足蹈，对，尤其是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 小苹果 就是鼓点很强的音乐。当然他也不是说百分百的每一个人都是听到这个音乐就都会手舞足蹈起来，但是他们也会跟着这个节奏那样扭哈。那非洲的这个跳舞呢，这个舞蹈可能不是成系统的，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舞姿，但不像我们中国有各个流派的，他们可能就是这样扭就觉得很好，只要开心就可以了。 他们就是跟着鼓点来， 还是开心最重要。 对对对，上身也扭，然后屁股也扭，对，跟他们一起玩很开心。 刚才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搜集小伙伴们对这个非洲的问题啊，大家都很关心，说这个这个非洲年轻人这个怎么找对象啊，对吧？丈母娘， 孩子研究丈母娘这问题， 丈母娘要不要求这个？女婿必须得买房啊之类的，然后这个若楠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啊。这个找对象基本上是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嘛。以前哈我们说这个聘礼，他是说根据这个女方可能 当地也有聘礼是吗？ 以前都会有聘礼的，当地也有，现在也有。就是以前呢，他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女方这个准新娘，我要结婚了，这个准新娘呢越漂亮，这个聘礼给的越多，比如说给牛、给羊，五头、十头、二十头都有可能， 是根据漂亮程度的。 根据漂亮程度啊， 还有对他的喜欢的程度，对他的爱的程度。 男方给女方聘礼， 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个女孩学历很高呢？ 那也是啊。那你觉得啊，我娶了一个这个本科生毕业的女孩子，或者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子，那就是聘礼要下很多的，不然人家为什么嫁给你啊？ 十来头牛，这送出去这不少钱，真的是。 对，现在 牛是固定资产。 对呀、 对，现在就是现金呐、然后买一些物件啊，当然有房子是更好的。还是主要是看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跟中国也是一样的，还是要这个 看两个人的感情的， 对对，两情相悦。 你在中国两个人要是实在看对眼了，不啥不给也估计不大可能。说到这儿，突然看了眼直播间里边，就我一个男的。好难过呀。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非洲好玩的吧。哈， 说到这儿，突然看了眼直播间里边，就我一个男的，好难过呀。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非洲好玩的吧。哈，刚才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梦想啊，特别想在五年之内能够去一下这个非洲。 骑大象吗？ 对，因为我知道我不记得是哪个国家了，非洲应该是肯尼亚，有一个长颈鹿庄园。 对， 就是你可以在那里边跟长颈鹿一起吃早餐。我是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些图片和视频的，然后就被迷住了。就觉得太浪漫了，太童话了这个地方。所以也跟我们说一说非洲有什么好玩的，是不是值得去旅游的一个地方？ 非常值得去旅游， 非常值得。 对，就是跟我们平常是想象不到的那种美，而且呢能够亲身的接触和经历大自然。肯尼亚呢，它可能对世界上的宣传会多一些。坦桑尼亚它不太注重这个旅游资源的宣传，但是这两年也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去非洲旅游都会想到去看动物，去看动物大迁徙。 是的。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动物大迁徙就是发生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比如说这个有电视台到那边去做直播。但是其实它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大家这个观念哈，动物大迁徙是全年都在发生的， 全年都在有。 对对，它是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来走，它是跟着这个草的生长方向来走的。而且呢它是比如说是发生在这个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还有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中间其实这两个这个国家公园呢是一个整体， 绕着东非这边绕了一圈回来， 差不多就是两个大草原这样绕，中间的是这个马拉河把它们隔开了。但其实看动物呢，去坦桑我觉得看的会更多一些，因为塞伦盖蒂它的面积大概是马赛马拉的8到9倍。 哇， 所以这个坦桑呢，塞伦盖蒂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它这个动物大迁徙呢，主要是以斑马和角马，角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四不像，为主， 比斑马的那个个头要小一些， 差不多， 差不多， 角马个头也挺大的，它是有胡子，长胡子的，这个 安全吗？看这个大迁徙， 安全，你是不允许下车的，我们都是在这个吉普车里边，就是会有这个顶棚，打开顶棚以后可以站起来拍照啊、录像啊都可以。 当时感觉怎么样？ 很壮观。 看到这个大迁徙的话，就是几百万头，但你不可能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哈，它是分几个渡口是这样的。如果呢就是有幸的话，比较幸运的话，能够看到我们所说的天河之渡，就是他们跨越这个马拉河的那个情景。马拉河里边也会有一些鳄鱼，有的时候鳄鱼呢就把这个斑马啊、角马啊，对，包括一些羚羊啊， 哇， 跳起来就吃掉了， 好生猛的画面啊！ 对， 我记得我看过这部纪录片，对，当时拍的就是角马渡河的画面，然后有一个鳄鱼又一下就给吃了。 对，拍到这样的画面其实很难得的。 对，这么说的话，非洲还是真的有很多，包括它也是整个人类最开始诞生的地点之一啊。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风情和其他国家或其他大陆很不一样、很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的， 我身边也有去非洲旅行的小伙伴哈，然后他们甚至会去到这个非洲的部落里边，然后跟这个就是像我们说部落里的这些人一起跳舞，晚上就围着一个篝火堆，对吧？那种感觉。然后我那个好朋友还开玩笑，然后说。好像差一点就要嫁到那里了，好像在玩什么游戏 吗？ 对对对，就差一点就要留在那里了，估计是开玩笑哈。 坦桑尼亚呢，它是有120个部族，120个左右吧。这些部族其中最有特色的，我们也比较熟知的就是马赛人。 马赛人， 对，马赛族。马赛族呢，他是就是这个男人，他一般都是会留辫子，留头发，把这个头发编起来。女人呢，他会剃光头，对，而且马赛人他小的时候就会那个父母就给小孩打耳朵眼儿，然后呢用一根 小棍儿，我还以为是戴脖圈那个， 也会戴，有的会戴的。比如这个耳朵眼儿，他我们看到那些成人马赛人，他们这个耳朵眼儿。耳洞都非常的大，就是大概有这么大，他们是从小就开始扎完了以后给它放进去小树枝啊之类的，慢慢慢那个树枝越放越粗，就把它的这个耳朵眼就撑大了。长大以后呢，再带上一些马赛族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这些饰品， 好神奇，长到最后放一棵面包树进去。 而且马赛族他们欢迎这个游客，最这个典型的一个欢迎的方式就是跳，往上跳， 就是简单的往上跳。 对对对，谁跳得越高，就表示他对这个客人欢迎的越热烈。 那我也想问问，去非洲旅行贵吗？就是如果是吃住行的话，它是不是一个我们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旅行地？ 主要看我们的旅行需求。就是你如果想要吃的住的好一点的话，还是要花一些钱的。因为其实在坦桑尼亚，各种各样的这个层次的宾馆啊、酒店呀、都有。有很多这个欧洲人投资的，当然后面也会有这个中国人投资的，包括五星级、六星级的酒店也都有。那么便宜的当地开的这个小旅馆呀、青年旅馆也都有的，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对，其实还是我们的对于整个非洲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某些的影片当中。 是的， 对，其实人家。没准儿有可能 都已经很现代化了， 对、 啊、 对，很现代化了， 有的一些东西， 对，非常棒。比如说桑吉巴尔岛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我每次去坦桑尼亚做一些田野调查收集资料之后回国之前，我都要到桑岛去住上两三天，在海边住着 度个假。 对，度个假真的很美。它的这个美是不亚于其他我们经常去的那些海岛国家的。 有时间真的应该去非洲玩一玩。 我要把这个五年计划真的提上日程了，就是希望在这五年内能够说，能够踏在这个非洲的大陆上。 好吧，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脚踏非洲大陆是吧？ 起码我还会说一句瓦里 斯瓦西里 语 了。之前我教你几句，然后跟当地人聊天，他们就会觉得你 主要教我怎么砍价， 没问题。 How much？ 便宜点，便宜点，便宜点。好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5啊，我们今天早上青年说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刚刚呢这个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若楠老师以及我们的 玉红 同学啊、来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关于非洲的那些故事，真的是非常好玩也非常的好吃，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玉米糊。 馋了吧，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介绍， 也非常的生猛哈，各种动物大迁徙。 对，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去到这个对我们中国人也非常友好的这样的非洲大陆啊、非洲的一些国家去。